您的卡布奇诺。 谢谢。哎，猫，这边。 乔小姐， 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叫我乔玉就行。啊，喝点什么？这里我经常来，咖啡都不错。 啊，就拿铁吧。 嗯，再来杯拿铁。 一杯拿铁。 孟警官，你约我出来想聊点什么呀？ 聊聊陆时琛吧。 陆时琛，上次他住院不是你照顾他的吗？他说你们是高中同学，那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吧。 那不一定，起码去疗养院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叫上我。乔小姐，四月中旬我们在疗养院外的马路上碰过一次面，你还记得吗？ 哦，我先走了，警官先生再见。记得。 你们去看望谁啊？ 只是去看看疗养院的条件而已。 是陆时琛家里有人要住疗养院吗？ 为什么是他家的人啊？我家的不行吗？ 以他的性格，不会愿意陪别人去参观疗养院。 你看，还说你不了解他。 他是怎么约你的？ 啊，我想想啊，他打了个电话来，说让我跟他一起去一趟。 他没说为什么要去。 是啊，我喜欢他，他又约我出来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 那去了疗养院之后，你们看了哪些地方？ 孟警官，你突然说想跟我聊聊，我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现在看来，你在怀疑陆时琛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玉湖湾吧，楼上的住户死了，你在走访调查。这件事真的和陆时琛有关？ 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这么喜欢他，也怀疑他杀人？ 是啊，你也喜欢他，你不也在怀疑他吗？ 乔小姐，你对陆时琛了解多少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比如他为什么要住玉湖湾，这是他自己选的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找房子的事我本来想帮忙的，我哥说他刚回国，让我多上心，所以我就在老市中心找了一套房子，但他根本看都不看，指定要住玉湖湾。当时玉湖湾还有另外一套房子，装修和租金都更合适一点，可他只要现在住的那一间。 是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市区大门吗？还有吗？ 说实话，我也不是很了解他。我哥说，他这个人就像一个不知疲惫又不近人情的机器人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没人看着早晚得猝死。唉，可惜了，这么帅的一个人活得这么辛苦还不自知。有时候我看着他，真觉得他挺可怜的。 他的病你知道吗？ 嗯，他好像有严重的抑郁症，一直在吃药。听我哥说，他失眠厉害，状态很差的时候就会回国待上几天，每年都这样，等再回去的时候就会好很多了。不过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，得有七八年了吧，近几年倒是没听说他还回过国。 早些年他回来明潭了吗？ 哎，好像不是哦，他去的是燕城。 燕城， 我哥有次说漏了嘴，还不让我告诉爸妈，因为我爸妈也认识他父亲。陆时琛回国是瞒着他爸的。 我在燕城念大学的时候， 他抑郁的 陆时辰 怎么还往人多的地方跑？ 也这样看过我吗？ 长佩文学，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七集。 在听吗？ 啊，你说。 从前几次的检测结果来看，你一直在好转，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糟糕呢？ 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动。 敏佳找我说，你这两天又开始熬夜，是失眠了吗？ 嗯。 你这样对记忆恢复很不利。目前为止，你所有记忆片段的出现都是在状态好的时候，如果情况变差，剩下的记忆碎片也许会陷入更深的潜意识里。你想想看，前一阵子经历了什么，尤其是好的事情。 是梦兆。 这么巧，老同学， 没吃过烧烤， 好久不见。 这么不食人间烟火， 别人的命不重要，你自己的命总该紧张些。 不许你不准死，听到没有？ 我死人各有命，做了这一切， 就算我死在你前， 这都没了意义。 你也要好好活着。 你对谁都这样吗？ 我还以为你跟之前已经不同了，但其实并没有，横竖都一样。 如果可以，我建议你恢复之前的生活状态。当然，我也会给你开一些药，不过你的情况靠药物治疗作用不大，剂量太大对你的身体也没好处。 我知道。 你还在外面吗？马路边。 嗯。 那你注意安全，找个时间再来一趟医院吧。 好。 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将我又拉回。 所有的一切都到此为止吗？ 不拒绝的那谁，就算谎言破碎，无法阻止疼痛变得尖锐，越好过这 孟警官，下次一杯咖啡可不够打发我哟。 下回请你吃满汉全席。 小刀，最近有没有空回来吃个饭？顺便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子，跟你很般配。 算了吧，舅妈，我忙死了。 陆时辰，你最好是有原因的。那些事不是真跟你有关系，否则我就将问个明白。 啊，陆时辰， 干嘛呀？明天不遛你了啊？ 对不起，乔哥们，我家狗平时不这样的，我牵了绳的，不好意思。 没事。 也不后悔，可是你突然出现，狠狠卸下我戒备， 你是我终于最幸独一无二的那谁，任凭四季故事只为只要有你相陪，我的眼神你能一回变成谁。 来我家这边做什么？ 随便走走就到了这里。 所以是不知道要做什么？ 我想我是想见到你。 路口不适合停车，去我家谈谈吧。 今天怎么没去市局？ 我调休了一天。怎么没盯到我啊？ 为什么要调休？ 还不是因为你。我相亲去了。 相亲？ 是啊，我舅妈介绍的。我们不是结束了吗？我也奔三了，结束了一段，可不得赶快考虑下一段吗？ 相得怎么样？ 还不错吧。 快快快快快！电梯不等人！哎，操！多怪老刘拖堂，就这么说一声，等我们到家了再开。 能不等吗？人都走不起。 请问我爸妈不回来，打到几点都行。 你 打不见你工作，你这话打不过呀，你还打？还得跟他们打， 哎，到了到了，赶紧去开门啊！ 别走， 你还真信啊？刚刚是骗你的，我没去相亲。放手，我要用指纹开门。听到我要去相亲，你什么感觉？ 心脏的地方好像空了一块了，微微钝痛的感觉。 你在难过？我相亲，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？ 因为你跟别人在一起，做我们做过的事。往后我们不会再有关联。 你这不是知道的很清楚吗？那你想好了，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当初为什么要找周明生帮我舅舅翻案？为什么又莫名坚定地信任我？出国前为什么要专门给我笔记本，还故意用那种激怒我的语气？出国后为什么要回盐城看我？为什么后来又不回来了？ 为什么要住玉湖湾？是为了看到市局，还是为了看到我？你拼命挡下那辆卡车，只是为了保护证人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吗？你那么怕我死，甚至做好准备要替我挡枪，也仅仅是因为担心案子无法向下推进吗？陆时辰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？这么多年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说明你喜欢我呀。你刚刚说什么？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聊了你，又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查看了资料，仔细思考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这个答案似乎是最确切的。 渴吗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能想清楚对我的感情，说实话，我很开心。但是陆时辰，首先我是一个警察，我再怎么信任你，也不能无视那些跟你有关的疑点。我必须找出真相，而且我也希望能跟我的爱人坦诚相待，而不是互相猜疑，心生局域。我向你保证，接下来我对你不会有丝毫隐瞒。那你呢？你愿不愿意也向我坦诚？ 我向你坦诚，才不会失去你吗？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，才不会失去彼此。这不是单向的过程，我也不是在审讯和逼问你。 好， 周衍的死和你究竟有没有关系？ 周衍的确不是我杀的，但他的死我猜跟我有关。我在警局路口供时说过，周衍留了一张字条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，但没想到他在约定当晚突然被杀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有一点我确实没告诉你。 什么？ 周衍身上的狗毛是我放的。 你放的？也就是说周衍被杀你当晚就知道了？ 那晚我去了纸条上说的七号楼，但在楼下楼上都没见到周衍，于是我给他打电话，电话接通了，但没人说话，十几秒后就挂断了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就没有立刻回去，而是在附近转了转，结果在一栋楼的西侧角落发现了周衍。 不对，当时现场勘验没有找到脚印，不然早就锁定你了。你自己清理了？ 没有，我没能力清理脚印，甚至没想到我需要清理。 那你把狗毛放在身上做什么？ 看到周衍的尸体后，我觉得事情太蹊跷，还隐约有种感觉，这跟他要告诉我的事有关。就像你说的，他知道我是谁后态度大变，而且死的时间太过巧合，仿佛有人赶着灭口，不想让我知道他要说的事。 周衍想告诉你什么？ 可能跟我还有我家庭的遭遇有关。 啊， 我回国就是为了寻找一些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真相，为此我需要知道周衍究竟为什么被杀，杀他的人是谁，留下狗毛案子就会跟我有关，这或许可以让我接近侦办人员，进而找到线索。 你这脑回路真是……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根狗毛可能真的会让你背上犯罪嫌疑，还有你的脚印没被清理的话，你就是第一犯罪嫌疑人，我们可以直接拘捕你的。 我没有杀害周衍，这是事实，我不觉得警方会连这样一件事都搞不明白，而且背上就背上了，一个连活着的意义都找不到的人会在乎这些吗？ 既然这样，赵云华跳楼后，你为什么还要问他狗毛是不是他放的？ 我希望他死之前能否认。你能看到他否认？ 那疗养院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知道有地下室？你在地下室找谁？ 我在找我奶奶。我之前说去疗养院看我奶奶，也不完全是骗你，我确实在找她。 奶奶？她为什么会在疗养院地下室？ 你还记不记得高中时在疗养院帮我的那一次？ 喂，你怎么了？头疼？我扶你到那边坐吧。 你每次头疼都是因为想起十岁前的事，难道说你在疗养院见到了什么？ 我无意间找到地下室的入口，在地下室看到一个年迈的女人，那人看到我的时候很激动，我也开始剧烈头疼。 你是谁？ 像要想起什么。 你认识我吗？ 所以我想，那个老人可能跟我存在某种联系。我这次回国，一方面是想找回记忆，另一方面也是想搞清楚那个老人是谁。回来后我联系了很多人，终于确定，当时我在地下室见到的就是我奶奶。 这还要确认？你一点都不记得她的样子了吗？家里没有照片？ 别说奶奶了，我记不清任何一个亲人的模样，包括我母亲，而且因为失去记忆，我对他们没有感情，从来没想过主动去了解他们。 你爸也没跟你聊过他们？ 没有。 那那天晚上在地下室，你是不是发现那个老人不是你奶奶了？想过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，或许他去世了，早就被处理了。 那你有查过你奶奶的其他信息吗？比如名字什么的？ 查过，她叫陆文英，2001年4月再去盐城探望我父亲时失踪，报案人就是我爸。 2001年4月，陆承泽应该在盐城打官司，陆文英去看望儿子的时候被吴佳义绑架了吗？用来威胁陆承泽。 可他最后还是打赢了呀。不对，陆承泽赢了，吴嘉义才好接手输掉官司元气大伤的文鼎房地产。当年你找到你奶奶这事儿跟你爸说过吗？ 没有，我从来没跟他说过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可能父亲对我而言也只是一个陌生人吧。 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豪车改装店里？ 那天我复查完，本想直接去市区找你，但开车经过文昭区，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，我无意中瞥到路边有个刚从便利店走出来的人，看身形很眼熟，他朝路边一辆黑色悍马走去。我看见他左眼下面有道口罩遮不全的伤疤。 是绑架黎麦母子的那个刀疤杀手？ 嗯，他把车开走，我跟了上去，想看看他在做什么。结果他开进了一个大院，我等他走了才进去，发现那是个改装私车的地方，里面的人只干活不说话，我问不出什么，没多久也走了。你相信我说的话吗？ 你说的全都是事实吗？ 嗯， 我信。但我想不明白，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或者说为什么在发现刀疤之后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？ 我不知道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天你为什么希望我到此为止？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一切跟你爸有关？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件事跟我爸有关？目前你掌握的事实应该没有指向他。那天我陪你回来找你母亲的笔记本，你真的什么线索都没找到吗？ 关于那个笔记本，我的确没告诉你实话。你等我一下。 这是 有问题的笔记本，出去看吧。 嗯。 里面发现了你爸妈的照片，我无法判断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，所以没告诉你。至于我为什么怀疑你爸和你，是因为当年那场车祸如果真是吴嘉义干的，那你爸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报复他，而你也可能参与其中。 我这里有一份跟这个笔记本类似的东西，你想不想看看？ 什么？ 你看相册。 这是你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，上面还贴了小照片。 左边第一张小照片，你放大看，下面写了名字。 这是我妈。 左边三个人是孟静、孟祥宇和孟若书。 你从哪里？ 你接着看，右边还有两个人， 是年轻一点的吴嘉义，最右这个穿警服的徐助理。 左边三个从现在看来都是受害者，右边两个像是加害者。 徐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从哪儿找到这个的？什么时候拍的？ 12年前我在我爸隔壁的办公室看到你求他帮你舅舅翻案，我爸拒绝了。 那你也看见了我是怎么求他的吗？ 我想帮你，于是趁我爸不在的时候去他办公室，想找你留下来的资料。 在办公室等一下，陆律师说他4点回来。 好。 结果在他抽屉里发现了这张活页纸，我便用手机拍了下来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徐仲礼是谁，也没特别在意，直到半年前回国后才意外得知他是市公安局局长。我想这张纸可能隐含着更深层的信息。徐局跟你舅舅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这你知道吗？ 我舅舅的案子的确是市局侦办的，徐局那会儿是刑侦支队的队长，但因为我妈妈生前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可能为了避嫌，他没有参与那个案子。 可他当时不参与，真的只是因为避嫌吗？ 这案子继续查下去，真相可能是我们都不想面对的，可能对我造成伤害，也可能对你造成伤害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到此为止。 到此为止。真的要到此为止吗？真的能到此为止吗？19年前，你奶奶忽然失踪，紧接着周衍的亲生父亲，那个讨薪的农民工陈玉莫名死亡。再之后你们一家遭遇车祸，你母亲当场去世，你失去记忆和感情。12年前我妹妹遇到那样的事，我舅舅又陷入冤案。2个多月前，周衍、赵云华、卢阳先后死亡。这些受害者既有你我的亲人，也有跟我们素昧平生的普通人。我们循着线索一路追来，却要在快接近真相的时候停步吗？如果因为真相可能会伤害我们，就选择沉湎于假象之中，我做不到。陆时辰，我做不到。停止追寻真相，就是选择隐瞒罪恶。我必须走下去。 我和你一起。 说实话，即便看到你这张照片， 我心里仍然很抗拒去怀疑徐局。你对你爸肯定也是这样，所以之前你会下意识回避跟他有关的问题。 嗯， 我今天去看周明生教授了，他跟我说了一些你爸的旧事，我听完觉得你爸不像是做出这一切的人，而且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，祝瑞的嫌疑最大。 你查到了关于祝瑞的新证据？ 嗯，找到文鼎房地产一位前高官，他说的跟祝瑞说的出入很大，祝瑞和吴嘉义这两个人很可能沆瀣一气。许局派人去了美国，去查两次给卢阳提供消息的是不是朱瑞。朱瑞最近的行踪也有问题，一直在吴嘉义的别墅附近打转，不知在找什么东西。所以，先别太悲观，什么都还不能确定。 嗯。你妹妹这两天怎么样？ 啊，没什么事。他跟林良暂时搬到我舅舅家住了，不过我还是要搞清楚是谁在跟踪小叔，目的是什么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人应该是刀疤杀手。 又是刀疤，这个人到底在为谁卖命？如果是他的话，小叔可能不是他的目的，我才是。你拦住我，是不是担心我会跟我妈一样落入圈套？ 嗯， 我那天确实有些冲动，不过你之前独自跟踪刀疤也很危险，要是被他发现了你怎么办？他可是专业杀手。陆时辰，我们约法三章吧。 你说。 第一，不许对彼此再有隐瞒。 嗯。 第二，不许再独自行动。 好。 第三，不许再说到此为止。真以为我舍不得揍你是吧？ 小刀， 不准叫小刀， 孟小刀， 你还来劲了是吧？算了，小刀就小刀吧。 不爱你，我不爱你怎么可能让着你？换个人，我非打得他半身不遂。陆时辰，你笑了。 嗯， 哎，你老实说，我在工大读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偷偷回来看过我？ 你知道了。 为什么？ 出国第一年，我状态很差，看医生也没用。有次聚会，遇到了一个我们高中的同学。 那我靠谱的 很。那你怎么学？ 我女朋友还问你， 那个专业还着， 她那年也准备过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咱们高中出了个名人。 啊？谁啊？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班当时那个总考最后一名的那个男生，叫孟昭的，他居然考上了公安大学。 哇，这么厉害！ 公安大学？ 那他现在不就在燕城吗？ 他要做警察吗？然后我买了票回燕城，我看见你跟同学从学校里走出来，你变得很开朗很开心。我在国内待了2周才回去，医生说我情况变好了。我想我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情绪上的连结，因为你高兴，我也感到愉悦。 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偶尔会觉得有人在看我，原来不是错觉。那后来呢？不是喜欢我吗？你有很多年没回来了吧？ 后来，你有女朋友了。我看到你们牵着手，才知道原来不是你开心，我就一定会感到愉悦。我很难受，但不知要怎么做才能缓解这种感受，只能第二天就回到国外，然后再也不回来。最喜欢的地方， 后颈啊， 那是你唯一看不见我在看你的地方。 早 啊， 孟队！ 早， 孟队！ 早， 早， 早 啊，小孟！哎呦，今天心情不错呀， 还行。 哎，看看看，啥呀？这是？ 想吃就来拿啊！ 早啊，孟队，路过呀。 早。又吃包子呢？ 嗯， 慢慢吃，别噎着。陆顾问请的，有豆浆有粥，看看谁没顾得上买早饭，拿去分了吧。 啊。谢了啊，陆顾问。 哦， 不对，方威昨天不是这样的。陆顾问怎么有空过来？ 你先看这个，文鼎前高层范明的口供。对比来看，朱瑞这个人很有问题，他有很多事瞒着我们。 确实，如果范明说的是真的，不止拖欠农民工薪水，就连陈玉的死 祝瑞都脱不了关系。他没被威胁，他儿子也没被绑架，那他匆忙出国 是去做什么？还是去避祸？ 他之后再没回过国，所以应该是避祸。 喂，程韵。 赵哥，你快过来。你猜的没错，吴佳怡的卧室里果然还有案件。 马上到。小周，先别吃了，叫两个寄人和物件的人跟我一起去吴佳怡的别墅。 好。 祝瑞更像是一颗棋子，从他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来看，都不像是能策划出这一切的人。不过 什么？ 不排除他是故意装出来的。 看他这次的反应，确实不像在撒谎。 但如果真的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，那这个人…… 但能够这么精准地安排一切，那人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 怎么把眼镜摘了？不是防蓝光吗？ 太久了累， 我看看。我男朋友真挺好看的。 这手铐能带回去吗？ 带回去你想干什么？ 孟队啊，前几天去盐城，他心情不好，饭都不让我吃。 心情不好？ 嗯，跟我大学室友失恋那会儿一模一样。 周奇阳，你眼神挺好的呀。 我仔细一想，你也没时间谈恋爱啊，跟谁失恋去啊？总不会是跟陆顾问吧？啊？ 哎，这娃脑子不行，直接埋了吧。